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和海外出行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董南祥先生给我们做有关于迪拜的介绍，欢迎董先生。 哎，嗨，大家好。 董先生其实做过很多有关于迪拜的介绍了哈，之前我们谈过了迪拜的生活和迪拜的房产，那今天呢，我们从旅游的角度来看一看迪拜是怎样的一个城市啊。那么我知道您之前也去过好几次迪拜，无论是旅游还是工作，对于迪拜去过很多次，对迪拜也是非常的了解。那么如果说从旅游的角度来看的话，迪拜算是一个比较好玩的地方吗？ 迪拜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旅行之地，要不然迪拜政府大力发展这么多年的旅游业不就白费了吗？你说是不是？ 是，而且我知道迪拜有很多地标性建筑，什么哈利法塔呀、最高塔呀，最近还建那个迪拜眼啊，这些都是值得一看的建筑啊，非常奇特的建筑。 对，因为迪拜政府花那么多钱建造这些城市的和奇特的建筑呢，不就是为了供我们游客像我这样的人来拍照留念的吗？ 对， 对。其实呢，迪拜的旅行呢有几个关键词我可以给大家总结一下，大概就是大海、沙滩、酒店，还有各种世界之最，还有买买买和逛吃逛吃逛吃逛吃 一边逛一边吃哈。 对， 您刚才提到了沙滩和大海，能不能具体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所见所闻？ 来到迪拜呢，我是觉得刚开始就觉得迪拜是一个中东地区的国家嘛，它肯定是，就是刚开始我对迪拜也没有什么了解，最开始的时候，所以以为迪拜就是在沙漠环绕当中的，但其实并不是这样。迪拜不是以波斯湾沿海岸为建造的城市吗？所以你来到迪拜呢，你不仅能欣赏到这个广袤无垠的沙漠，也能在海边吹着海风晒太阳，还可以呢住在超级酒店里面享受贵宾级的服务。当你在商场里面、商店里买东西逛累了的时候呢，商场里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你既能吃到阿拉伯的传统美食，也能吃到咱们熟悉的中餐。所以在迪拜呢，迪拜给我的印象呢，一到迪拜我就觉得迪拜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啊，充斥着世界各地的各种文化。 是的，那么关于迪拜旅游呢，有没有分为这个淡季和旺季？有没有淡旺季之分？分别是什么时间呢？淡旺季之间的温差有多少？如果说我们去旅游的话，住宿是不是也会有一些价格的波动呢？ 会有啊。首先来说，迪拜的旅游分淡季和旺季，旺季一般是在11月份到次年的4月份，淡季呢就是5月到10月了，温度差的很多。旅游旺季的时候呢，基本温度非常的舒爽，在20到24度左右，不会很热，也不会很冷。迪拜的阳光很强烈，即使是室外温度24度左右，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呢，你也会觉得烤得慌。但是你在阴凉处待的时间长一点，海风这么一吹，你又会非常想念太阳的温暖。总体来说呢，迪拜的旅游旺季是可以总结为清爽宜人，迎面有海风吹来，又有阳光温暖你的肌肤。对于旅游的人来说呢，强烈建议旺季去，因为迪拜5到10月这段时间非常非常的热，能达到大概45度左右。 哦，这么热、啊 对 45度、 对，非常的热。如果你在外面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我估计你跟烤肉也就差一嘴孜然了。不过夏天要过去的朋友呢也不用太担心，因为迪拜现在的建筑模式呢非常的这个人性化，在迪拜的建筑和车站呢冷气都开得非常的足，你在商场里不管你是夏天在外面有多热，我觉得你都不会想在商场里边长时间穿短袖的。并且呢迪拜现在很多的建筑物之间为了帮助人们呀不在阳光下长时间的暴露，各个建筑物之间会建造空中长廊帮人们穿越不同的房屋，所以夏天除非必要只要待在室内或者是游泳池或者是世界最大商场就是迪拜帽里边就可以了。酒店的价格肯定是要分淡季要便宜很多的嘛，但是淡季去毕竟去的人比较少，但是大家还是会喜欢愿意扎堆到这个旺季去，因为一般到迪拜的旅游旺季这个年初的时候迪拜会有很多次这个非常大力度这个打折季，很多商品还有奢侈品名牌都会进行一个大力度打折。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具体了解一下迪拜到底有哪一些值得一去的旅游景点。 首先肯定要去的就是迪拜的当趟市中心嘛，因为本身市中心就包含了很多的景点，比如哈利法塔，交钱你就可以上到148层的瞭望塔，可以俯瞰整个迪拜，站在这个世界最高塔上呢你可以一览众山小，体验一把君临天下的感觉，特别爽。还有呢就是世界最大的商场迪拜购物中心了，相当于有52个足球场那么大，你在里面逛一天可能都逛不完，甚至有可能有些路痴可能会迷路。而且里面呢有从美国花12亿美元购买回来的这个巨大的恐龙完整的化石，直接就放在商场的大厅里边。大家没有听错，肯定就是放在大厅里边，不是放在博物馆里保存起来的，是直接暴露在大厅里面的。迪拜就是这么土豪。然后呢商场外面还有这个哈利法塔底下有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音乐喷泉，喷泉会随着音乐的舞动，最高可以射到50多层楼高，有将近150多米。据说呢，会有《梁祝》等中文经典歌曲播放，但是我去的时候呢，是没有赶上。我去的时候一般放的都是一些经典的阿拉伯歌曲，就是很这个悠扬曲折的这种歌曲，比较遗憾吧，没有听到中文歌。市中心呢除了这些玩的地方，酒店呢也是一大亮点，有条件的朋友呢一定要去住这个市中心的 Address 酒店，当一把小公主或者小少爷。 Address 就是那个地址那个单词吗？ 对，它翻译成中文就是直译的是阿德雷斯酒店。阿德雷斯酒店是迪拜市中心的一个酒店品牌，相当于一个迪拜很高级很高端的这么一个酒店品牌了，是一个超五星的。感觉只有去住了这个酒店你才会身临其境什么叫做真正的酒店，就里面从装潢到内饰服务无一不体现着这个奢华二字。当然了，就是您有钱如果喜欢住帆船酒店和亚特兰蒂斯那就是另一回事了，那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 更高一些是吧？ 对。 那个帆船酒店七星级酒店啊，那感觉是什么样的，您去过吗？ 七星酒店我没有进去过，因为毕竟如果要进去观览的话可以买一个早餐券进去观览，一光一个早餐券可能就要1500人民币。 就吃个早饭。 对，你去里边照照相可能就需要1500人民币，这样就很贵。 那更不用说在里面住一晚上住一天那就更贵了啊。怪不得您推荐的是市中心的这一个五星级酒店叫做 Address 酒店啊。 对， 是这是大家能够消费起的而且是能够真正体验到迪拜奢华感受的那种酒店啊。 对，因为很多国家人来玩首先要选的就是 Address 酒店。 Address 酒店呢价格也是五星级酒店的价格，不会像帆船那样离谱，大概4000-5000人民币你就可以在里面住得非常好了，而且酒店的设施配套都非常的齐全。 除了酒店是我们要住的地方之外，还有哪一些值得我们一去的旅游景点呢？ 还有很多景点啊，比如迪拜的这个黄金市场是世界闻名的吧，很多人都会慕名前往这个黄金市场去购买黄金，但是呢其实也没有像传闻中那么便宜就是了，因为你去买黄金的时候你觉得很便宜的黄金，因为大家可能对黄金不太了解，那肯定有这个K数之分的嘛，那你买的便宜的黄金肯定就是不好的了。 对，所以说它那个价格呢其实没有什么优势，只是说黄金的种类非常的多，而且也有一个砍价的余地， 产品是参差不齐的。到这样一个黄金市场淘金的话，必须要火眼金睛哈。 主要就是一个淘字儿。 对，适合黄金爱好者去玩一玩哈。那除了黄金市场可以玩，还有别的地方吗？ 有啊，就是老迪拜购物中心呢，有一个中东最大的室内滑雪场。我没有去过那个滑雪场，但是听起来就很不错，因为大家都是在室外滑雪嘛，从来没有人就是体验过室内滑雪是什么样子。如果大家就是夏天去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去这个老购物中心的滑雪场来体验一番。 嗯， 还有呢，就是迪拜的这个博物馆，你可以去这个迪拜的博物馆了解到这个迪拜的前世今生和这个发展历史。还有迪拜呢，有这个又是世界最大，有一个世界最大的水族馆啊，你可以在里边走这个超长的这个玻璃走廊隧道。 基本上去迪拜就要把世界最大最高的那几个建筑和地方看完了，就是旅游一遍。 对，而且还有呢，就是冲沙项目也非常有特色，因为只有在中东这个沙漠地区你才能去体验冲沙嘛。其他国家是没有的这种。大家就是开着吉普车这样，然后从这个沙漠的高处，然后这样冲下来，就滑下来。 这样的啊，那确实是比较难得的一次经历哈。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我爱我家》海外的董南翔先生。好，那么其实我们之前还提到了，迪拜是一个免税的国家哈，所以呢，是不是意味着在迪拜购物的时候，刚才您也提到了有打折季嘛？打折季促销很厉害，加上迪拜本来是个免税的国家，是不是在打折季啊，到迪拜购物的话是特别划算的一件事情呢？ 非常划算，因为迪拜每年旅游旺季都有非常大力度的打折促销，我们叫迪拜的打折季。很多的这些奢侈品牌呢，经常会有一些新品的打折半价或者是三四折出售。像我之前在今年二月份去迪拜帮我朋友买的这个 LV 红绳的水桶包，国内买的话基本要14000到接近15000左右吧，这么一个包。在迪拜呢，这个包在同款没有打折的情况下，我9400块钱就买下来了。将近里里外外就是省了将近1亿嘛，感觉就是省了非常多的钱。后来回来也被朋友表扬了一番，还蹭了顿饭。因为当地呢，这个没有穿羽绒服或者是太厚的衣服的这种需求，所以呢，在那边买羽绒服虽然就是商家会比较少一点嘛，但是仔细找一找还是能找到物美价廉的这种厚的衣服的。像我朋友就在一家迪拜的店里边买了一个不到300多人民币的一个羽绒服，还可以正反面穿，特别暖和。 这么便宜啊？ 对对，这是打折嘛，打的是3折，巨便宜。 哇，超便宜啊！因为我们之前聊到迪拜的物价，相比中国的一些相同产品还是比较贵的，一般物价是2到3倍，3到4倍。 对。 但是您看这个打折季的时候，在商场里面一件衣服价格倒是便宜不少啊。 对，迪拜感觉是这样，就是奢侈品还有一些就是消费类的东西越贵打折的力度越大，然后你买下来越划算。所以就是去迪拜你不要说只觉得这个贵舍不得钱，可能因为在迪拜已经比其他世界地方相比来说便宜很多了。 所以买奢侈品，买这种服装衣服可以去迪拜，特别是在迪拜打折季的时候啊，到免税的商场去买。 对。还有一个从侧面也可以反映说这个迪拜卖的东西很便宜，因为我们有一个统计数据嘛，16年到17年迪拜的这个机场免税店有一个维持3天的这么一个促销，那这3天的促销里边呢，机场免税店就卖掉了3亿人民币的货物，其中呢银联卡就贡献了2000多万人民币。 大量中国人在那边啊消费。 对，当年呢16年到17年大概有45万中国人游客去那边消费，只占这个游客总量的4%，但是这个消费总额却挤进了这个消费者的就是前5名。 虽然中国人在那儿跟别的国家的人比的话人数不多，但是消费的额度是很大的啊，人均消费的水平是很高的。 对，因为在国内确实价格会比 那边贵很多嘛，所以当大家都是攒了一肚子的这个购物的欲望，然后去那边狠狠的消费一番嘛。所以当地的商场里边，大家不用担心去当地购物会听不懂英文或者是交流不便，很多商场的这些奢侈品店里面都会有中文导购全程为大家服务。 因为中国客户买的多，所以店家都会配备专门的中文导购了。 对对对， 看来大家去那边消费还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哈。那么最后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聊一聊迪拜的房产吧。因为除了买东西呢，这两年也有很多海外投资者到迪拜去买房子。那么是不是在迪拜买房慢慢变成一种趋势，变成一个海外资产配置的一部分了呢？ 其实海外尤其是欧美人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倾向来购买迪拜的房产的。近几年了以来，咱们中国人也开始慢慢了解到了，因为很多中国人对迪拜的详情就不是很了解。通过我们这几年就是三年左右的慢慢的铺垫吧，中国人购买迪拜房产的人已经越来越多了。原来在迪拜购买房产的中国人大概在迪拜购买房产的这个排名啊是在第34名左右 啊。第34名， 对， 那就是百分之几啊。 对，很少有。然后现在呢，今年开始呢已经是挤进前十了，大概在第9名左右已经买的人变多了。因为大家意识到了在迪拜买房子是完全免税的，而且呢免税就是什么情况呢？你这个房子出租给客户，出租给租住你房子的人，你拿到的租金不用交一分钱的这个税，你出租多少钱就是多少钱。而且你这个养房的成本非常的低，你去那边你买一个房子你就放在那儿，你没有任何的税收啊，你不用交土地使用费，不用交这个租金是吧，你也没有任何的房产税。所以在迪拜买房子投资是一个非常合适的和一个非常合适的这个投资方式。而且呢再有一点就是说，迪拜因为之前也说过了，在迪拜的租房成本非常的高，所以呢迪拜的话在迪拜购房投资的话，一般大家都会选择去长期租给一些在当地的务工人员，尤其是这些欧美的这些白领啊，或者一些来当地的玩的这些游客， 租金比较高。 对，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去迪拜生活和工作呢，真的是租房子的话呢，是会花掉很多钱，还不如说买一个房子。 对， 你反过来呢，如果你是房东的话，你租金的回报率就比较高一些哈。 对，因为你在当地如果工作生活的话，你要是租房的话，大概你工资的20%-30%可能都要去交给这个租金。但是呢买房就非常划算了。迪拜虽然现在租金非常的高，但是房价还是在一个处在于比较低点的位置。经过08年经济危机以后呢，这个房价还处在一个低点的位置，但是也在慢慢的爬升。因为将来世界各地人都很看好迪拜未来这么一个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嘛，将来2020年迪拜还有世博会，所以将来房产的增值空间是很大的。所以现在很多人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在慢慢的往迪拜购置这些房产。 你在您的观察中，据您的观察来看的话，一般海外投资者买迪拜的房产，他们会选择哪一些区域呢？会不会选择迪拜的标志性区域、标志性建筑附近？ 大家一般都会中国人的观点嘛，肯定是往市中心买，这个保值而且是比较划算的。但其实市中心主要是以租金为卖点的，市中心的租金很稳定，因为游客是最多的嘛。但是呢市中心的房价已经涨到了一个饱和的这么一个阶段，如果你在市中心投资迪拜的房产的话，你的房子的上涨空间会非常的有限。所以呢我们一般都会推荐客户往这个新机场啊，或者是迪拜的第二个市中心，就是未来将来的一个全新的市中心这边来投资房产。这样的话他们客户买现在以一个低点买进房产的话，未来的5到10年他们的房子会有一个30%-40%的这么一个涨幅的空间。那除了租金收益以外，大家如果想把这个房子这个变现卖掉的话，也会有一个不错的投资收益。 所以您的观点是尽量买一些正在开发中的区域。 对， 而不是买一个已经成熟的区域。 没错没错， 这样的话它发展的一个红利能够分享到。 是这样的。 最后呢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案例呢，就是您接触的一些朋友或者客户有没有买迪拜的房子？ 有，可以说之前我有一个客户吧，是买了迪拜的一个酒店项目。这个客户呢是 因为很多中国人是不了解迪拜的，但是她呢，这个女孩呢，这吕女士，她是自己去过迪拜，而且是感受到了迪拜的这样的一个异域的魅力，而且觉得很喜欢迪拜啊、看好迪拜的这个国际背景的这个发展前景，所以跟他聊的话呢就很聊得来，你说什么呢他都会很欣然的接受，要不然你跟很多客户说中东的一些房产呀，大家都会觉得啊太远了，要么就是中东那能好吗，你迪拜你说那么好听，其实我们没去过又并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很难接受这件事情。吕女士的最大特点叫一个是去过，一个是她喜欢迪拜，所以她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好成交的客户。但是在这个购房当中呢，就是其实还是发生了很多问题的。 哎，咱们来听听看您的一些经验啊。 吕女士呢，她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呢，就是成交了，就是已经签署了这个认购合同。在这一个月里面呢，因为吕女士白天工作非常的忙，基本是夜里边10点到2点这个时间段，她才会有时间腾出心思来这个咨询房产的问题。所以我一般，因为我也是一个夜猫子，正好我们俩的时间是比较同步的，所以她基本上夜里给我1-2点发信息的时候，我也能及时的回她，所以就从这个层面上我们俩建立了一个比较良好的这么一个关系，他觉得我很敬业啊、是这样的。 是 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吕女士其实是一个就是有点爱马虎的人吧，从交流当中看出来的，因为就是她在签署这个合同的时候，她签署认购合同的时候要留下自己的邮箱嘛，她把自己的邮箱给写错了。 这个邮箱有什么用吗？ 这个邮箱就是说以后你付房款的话，或者是一些房子的相关信息，开发商都会通过这个邮箱来发给你，如果你这个邮箱填错了，将来你不会及时收到这个你该付款的这个信息， 通知 就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啊，就是当我们在填认购书的时候，如果需要填到个人的联系方式，比如电话和邮箱，一定要填清楚，特别是邮箱哈。其实我们在国内可能邮箱随便填一填的，但是在国外可能邮箱就很重要，是一个重要的联系方式。 对对，没错，因为老外比较喜欢用邮件交流嘛。因为他这个邮箱填错了，但是正好赶上一个什么节点呢，就是他这个合同在当地可能出了点问题，所以他从他认购开始2个月他的合同才到北京，所以从迪拜寄到北京来签署。在这2个月之间我们也没闲着，我就一边慢慢的安慰这个吕女士这个客户一边在检查他的这些信息有一天我就看到了，你说那个 邮箱错了， 你邮箱错了，你这 您是怎么发现邮箱错的？ 就是我没事我就对比一下他的信息嘛，我说没事看看合同，我说看看他信息填的怎么样，然后我就 少了一个字母， 他是多了一个下划线，他自己的名字中间是没有下划线的，然后他多写了一个下划线， 哎呦，那可不行啊！ 哎，我就开始就是额头开始冒汗了，这是。然后迪拜那边说，正好就是说他们那边合同也还没完全出来，正好是卡在这么一个节点，那如果说这个合同出来了以后吕女士的邮箱填错了，那么她肯定会要支付一些修改合同的一个费用，这个还不便宜，还挺贵的。 这倒是小钱，关键是重要的通知你收不到以后会耽误事儿。 对，而且如果修改合同肯定要延长这个购房的周期，要会延长很长时间。 对， 所以这个我当时给他想了一个办法，说那个反正就是您这个名字也比较奇特具体名字是什么我就不透露了，因为有客户的隐私嘛。 对 我让这个客户去注册了一下他写错了这个邮箱， 哎， 后来直接成功的注册成功了，后来直接这个合同就没有改。对， 这是个好主意哈。 对对对，后来这个就是他比较非常高兴嘛，就是也很耐心的就等到这个合同到了以后，然后开开心心的把这个合同签了。要不然有我要不然他可能会觉得这个时间太长了，可能会退掉。我觉得 你也是非常机智，用一个变通的方法来修正了这个小错误。 对对对。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聊了很多有关于迪拜置业的相关信息，也最后了解到了，其实在迪拜购房呢，一定要填清楚自己的这个联系方式，免得耽误事儿。好，那今天呢，我们就聊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